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更新啊，现在这个沉船国难的最新进展。那国难这个词，我是看到一间央媒在微博上用以来指代在上周发生在长江上的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那么现在的遇难者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432人，是截至到7号傍晚的6点，有14人生还，仍然有10个人下落不明。那么现在呢，遇难人员的 DNA 的采集和身份对比工作还正在展开过程当中。除此之外呢，也看到已经开始在长江的这个沿线和下游进行搜寻，主要是希望能够发现遇难者的遗体和私人的物品。那看到交通运输部部长他也主持工作会的时候，也相当于一个定调吧，说我们现在要搜寻遗体，认真地清理这个遇难船只，逐个的排查，要经得起核查和历史的检验。 嗯， 你看他这么一说，之前我看人民日报他在微博上也讲到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调查结果，并且说现在对于逝者的家属不要去惊扰媒体记者，你多想采访也好，不要去惊扰他们，要尊重他们的意愿。 家属压根儿就没有发声的机会。我看到有香港的媒体报道，就是他们试图在微博上去搜寻家属是不是在微博上发声，发现这400多个人的家属竟然没有一个人开通了 微 博账号。对，而且没有任何媒体获准采访他们。 我觉得这个尊不尊重，不是应该说政府媒体你们要尊重家属，应该是家属自己说，自己决定我是接受采访我还是不接受采访。 嗯， 我觉得这个决定权不应该在政府的嘴里，应该是在家属的嘴里。 反正我看到的采访家属的画面只有央视一家。 嗯，哎，这个还 有 凤凰， 外媒有，外媒有，我看到了，这个CNN是有的。 嗯， 对， 就是香港媒体每天都有不间断的这个报道。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画面就是有媒体他们拍到家属其实有示威的。 嗯， 当然了，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诉求。你想船上几百号人，那400多个家庭，大家的这个期待值可能并不一样。 扩张起来有现在是1000多人，1500-1500人去到这个遵义那边去寻亲。 对, 对， 那听说昨天他们是这个组织大家集体 在江边 吊唁亲人嘛，就是你从画面上看到的是很有组织，当然悲痛欲绝。可是有以前凤凰的记者，他现在在香港卫视，一位叫秦峰的记者，他在微博上不是写吗，他其实也是严密的这个安排的，他有些的地段他不让你停留。 这个是我看到有一个采访，就是中国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张世峰他说的，他说这个关于家属们到江边表达情感的愿望呢，是善后工作小组会积极的采取有效措施，实行有序的展开。 嗯， 有序的展开就是这些江际呢都将采取有组织的形式就加以满足。 嗯嗯， 就不会让你就是自己按自己的时间 和意愿 你想去什么时候去你就 什么时候去，或在什么地点。对，而是应该是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去做这件事。 对，采访也是有组织的，说之前那个开放外媒采访其实也是组织好的， 是李总理这个亲自 下令 批准、 嗯、 批准之后才可以让你们去采访。那现在就是关于到底事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的调查的情况，我感觉信息出来的比较少，因为现在可能还是在善后，是吧？ 对， 而且船长是出来接受采访。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就是你调查和善后没有一个先后关系 的、嗯、 对，你没有一个说我要先把后善好了我再去调查，可以两个完全同时进行的呀。 现 现在你感觉很多时候是媒体在做调查的工作，我看这个船的造船厂啊、改造的工程等等的，媒体都把这个详细过程给披露出来了。而原来说的那个东风造船厂，他说我没造过这个船，后来研究发现其实这个船的船体是东风造船厂造的，他给了这个涉事的东方之星的游轮的这个公司，他们在自己的厂子里自己组装改造成了游轮。所以他们其实没有游轮改造资质，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而且也有人调查了他的这个船检报告，说东方之星因为比较老了，所以他后期基本上两个月就要一次船检，但他上次船检的结果有200多处不合格的地方，在这200多处不合格的地方，是不是改进之后才上的江，还是说没改进就直接去江上拉客了，那这个也没有一个现在的结果。 哎，你看这个关于现在的这个东方之星它所属的轮船公司，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是经济观察报的一个记者叫张晓辉，大家能够在微博上还能够找到他发布的一些信息。他呢就试图去调查这个重庆的轮船公司，他说他想搞清楚三个问题，就是刚才春雨讲的，你这个改装到底是什么情况，你这个夜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因为有的船人家就掉头或者抛锚停航了嘛。 对， 那你的应急像这种恶劣的天气情况之下，你应该的方案是什么样子。他采的料呢，他发微博了，但是重庆警方马上就找上门了， 他造谣 然后就差点立案了，听说现在张晓辉把以前的这个微博都删光了，但是你从他别人转发他的这个信息里面，你还能够看得出来，哦，他当时其实是冲着这三个问题去的，但是凭什么这么对待一个记者。 不，后来警方说了，我们是去了解情况 但是现在我们也这个采访不到张记者，似乎他也不太方便哈，跟咱们说更多，一切交由报社处理。这，遇到这种情况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么一个情景。 对，我看香港媒体这边总结，就是其实除了下了这个禁采令，当地的公安机关甚至排查每家宾馆排查，因为还是由记者顶风去采访嘛，然后去核实记者的身份，如果一经发现就马上再遣返回去。 我是上个礼拜， 记者一狗不能喂。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听一个香港记者说，他说这个内地几大门户的那些从业人员，你如果还在现场的话，你都撤回来。然后上个礼拜才事发，咱们做那期节目的时候，已经是收到那个禁令了嘛，说前线记者都得回来，一律发通稿。那后来呢，我们是看到有外媒也是讲说，李总理是亲自组织批准组织这些外媒统一去采访。那刚好呢，咱们香港一位记者的同行，他也在这批的采访队伍里面，那我们来听听看哈，他这次采访到底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他接触到的家属他们具体有些什么样的诉求，听一下。 家属的诉求就是要调查更加透明化，然后其实有的家属是因为是之前的诉求是因为那个现在尸体的辨证是靠 DNA 嘛，然后但是有的家属就说觉得这个太慢了，希望能够什么认照片什么的，但是其实那个根本就理论上来说是没法认的，这个因为尸体都泡得不像人样了。 你参加过几次记者会？ 其实我一次都没有参加，因为我知道这个不可以自由发问，然后网上直播。但是有一次我是到了场外去等，在场外的那一次就是有家属聚集在场外，因为家属很少，就除非你这个家属是非常足智多谋的能够自己混进去的，不然的话家属是不能进去的。然后有的家属就是走在这个发布会的场外，然后就是做一些诉求啊。那一次的发布会就是即使结束了以后，里面的人，我听里面的人说是他们出不来，就是这个门是关着的，直到这些家属离开了这个发布会的现场，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门才打开。 就是说他们是要限制家属跟记者之间的见面是吧？ 从发布会就是我到场外的那次发布会的情况上来看的话，似乎是这样子的。 那你有接触过吗？接触过家属吗？ 我有。 那你是通过什么办法接触到他们的？ 都大概知道是在哪些宾馆居住，因为县里的棚不大，而且家属非常多， 很多宾馆里面都有家属，然后有的家属就经常会在屋里面，然后就在走廊等一下他们，然后或者说是在宾馆大堂然后去等，还是可以接触到家属的。 嗯，就你接触到这些家属啊，他们对于搜救和政府的这个安置安抚满意吗？ 如果具体对于监利本地的这个安抚来说，他们是觉得非常满意，因为监利基本上是一对一，就是政府工作人员是一对一，而且非常及时，当天就已经是到位了，就每一个家属都配有一个工作人员去伺候他们。就是但是他们的当地政府就比较参差了，因为他们当地政府要派人过来也是要做相似的工作，像南京就是有很多家属，但是南京的这个工作组是过了三天还有很多人在路上，就是当地政府是没有人去过问他，就是还没有人接触上他们，所以这方面他们就会比较不满意。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感觉是家属有诉求不太敢提，就是说不敢直接去跟这个媒体去提，这个跟过去也是有一点区别的。我在一个场合跟一个家属见面的时候，旁边刚好有当地政府的人，这不是监利，是他们就是说原籍的那个政府的人，然后这些家属就是对于他们首先情绪比较激动，第二就是他们可能对于这个信息的判断是不是特别准确，但是他们就做出的这些指控是比较严重的。但是说到一半的时候，旁边就有个政府工作人员就说这个等意思是说不要乱说话，但是说话都是有后果的这样子。 嗯，他这么一说一提醒，家属 就 不 说 了吗？家属 就 不说了。 对， 嗯，那你说那些监利县政府的人，他们是会一对一的，就是陪着这些家属哈，他具体会做什么呢？ 就是说照顾他们的食宿，这个，然后就是跟他们聊，就是聊天什么，做情绪安抚的这些东西。我们问过这个很多家属，家属基本上一致对于监利县的这个接待都是满意的，都是觉得他们是首先及时，而且也是人道的。他们是不会，例如说不会阻挠记者什么的，然后他问你是记者，他说哦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们不会去管控记者跟家属之间的接触。市里面或省里面的这些官员，他们例如说知道哦有境外媒体来了，然后就非常紧张。 那这次采访听说就是受到限制哈，内媒外媒和港媒大家待遇都不同，你看到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是非常就是限制的非常紧。以前出了这种事儿，出了这种突发灾难性，我一般是可以找到这个生还者、伤者的，我们去医院什么的。但是这一次医院的管控就非常严，例如说在这个县人民医院那里，就是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个伤者是住在哪一层，然后但是我们到了那一层的时候，就发现就是伤者住的那一区，然后就门是关起来，然后外边站俩保安，就基本上你连这个走廊都进不去。 嗯， 然后另外就是说像岳阳，他也有一个生还者，就是那个导游张辉。 对， 然后我们到了以后就发现他是搁在了那个急诊室里面一个房间，就是监护最严密的一个房间，然后我们要进去的话要通过一个保安亭才能进去，但是那个保安亭就已经有五六个保安站在那里，他们就是对于这个就是看见媒体都已经是非常警戒的非常厉害的那种。 嗯，那我们看媒体报道出来的这些，你像内媒咱们一般是发通稿，但是港台媒体和外媒就没有这样的限制，可是你们能够接触到的这些信息源或者说你们能够去到的现场跟内地媒体有没有一些区别？ 去现场的话基本上是靠官方安排，因为它确实封锁的很厉害，而且就是有的尽管你晚上溜进去，然后它早上还是会把你清出来，所以要进现场的话要靠官方组织，但是官方的组织并不透明。我们所有人去了那个监利以后都登记了自己的信息以及联系方式，但是他有这些组织的这些去，例如说弄个船，然后每个外媒就弄一个港媒或者外媒弄一个代表上去，然后把船开到进入现场给你拍照什么的，那种是不会提早通知你的。而且我曾经有过一天，就是我是提早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个宣传部的一个官员，就问他你们今天会不会组织，他说不会，然后后来到了晚上看央视还是组织了，也不止我，很多境外媒体也没有收到 提早的通知。 嗯，你觉得这是因为他们组织媒体采访的经验不足，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我觉得经验不足倒未必，但是我觉得更多一个原因，可能他不想太多外媒进去吧。如果你提早通知的话，他去的人肯定是多了，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就是有额外的工作要做，我觉得是更有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 好，他呢在监利沉船事故的现场采访了四天。 嗯， 他还跟我讲，他说香港还有一家报纸，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水果日报》，结果去了之后呢，直接被轰出来了， 赶走了。 就说是吧，对这个媒体，他可能贴上标签，对，觉得你不会说什么我们的好话，不管你是是不是合法的来采访。 对，你看《水果日报》最近出的这个文章，都写内地的官媒说这个报道多么的煽情，什么身为国人何其有幸，他总结了一下：天无常，人有情，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哪儿？写一曲万众一心的壮歌，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悲伤的水域，世界透过沉船事故见中国决心，客轮翻沉在黑暗江水，救援漂浮出人间真情。这他总结的，然后他就说中国现在把这个灾难的报道变成了灾难美学。 嗯， 确实其实把人家轰出来有道理的，他关注点不太一样， 他估计就是在热门微信里面抄了抄是吧。 嗯， 这个都是大家在微信圈里都传疯了，但今天我早上想再打开看已经看不着了， 都删掉了， 都被群众举报。 还有啊，那个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了新闻怀抱， 就是有人总结给他冠一个标题，说十大最恶心标题的新闻。 嗯， 然后你再去看这篇文章，反正已经找不着了。 那说明这个《生活日报》也有帮助，帮助大家来过滤一下网络。 这个还不是最恶心的，我看有人在微博上转了一首诗。 嗯， 这个诗的作者叫王掰扯。 嗯， 他可能应该是戏谑的写的，他写的是庆游轮倾覆成功救援，部山东文联副主席王兆山圆运奉贺。原诗是这么写的：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江注，十三亿人共一哭，纵作鬼也幸福，潜水战士救溺除，左军书右警孤，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水底有屏幕，看新闻同庆祝。 看新闻 应该是个反讽的， 反讽的 是。 好，那当然了，你说恶心归恶心，有些报道它过于煽情当然是不对。 嗯， 或者说它在这个时机点上它是不恰当的，但是呢这并不能抹煞或者去否定前线救援人员他们所做出的这些工作，尤其是那些蛙人潜水员们。 嗯， 有些非常非常年轻，你就看着他们自己都是承认说我也觉得很害怕。 嗯， 心里觉得也挺 害怕，因为那个水下的环境非常复杂的， 对， 很有可能把他们也陷在里面出不来。 没错，所以对他们的这个心理干预可能大家也得去关注关注哈。 嗯， 我们先稍微休息。那刚才我们主要是讲到的还是这次事故突发新闻事件当中媒体报道一些不太正常的这些方面。那等会儿呢我们还会请到一位新闻学的教授，他来帮我们更加深入的分析，那像遇到这种突发的新闻到底什么样的报道才是合格的，才是应该的，才是读者和观众最想看到的。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这次突发新闻的整体给我一个感觉哈，就是说报道这些作品来说，一个是没作品是吧，没有作品。第二个就是片段碎片化的信息太多。第三个就是煽情，这可能也跟我们接收的这个渠道主要是微信有关系，就是你一煽情一开始恶心，大家就开始劈头盖脸的全来了。可能真正就是比较有质量的这些报道或者很关键的这些信息，它也容易淹没在这些口水里面。但是总的来说我是没看到一篇 相对来说是有一些深度或者干货，或者一些高度和反思类的文章，调查类的文章当然更加见不到。刚才也讲到张晓辉经济观察报那个记者，人家试图去调查就三个问题，但是被重庆警方这么一弄，是吧，你也很多记者他们都会非常紧张，那这么不安全的这个环境之下，我是不是还要去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突破？那针对新闻媒体报道的这样一种不太健康和不太正常的情况哈，我们也想请教一位更加专业的教授，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系的教授展江老师。展老师您好。 你好， 谢谢您跟我们现场连线。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是有讨论到，那现在事发至今，就媒体关于这次事故的这些表现和他们报道出来的作品呈现出来的质量，就感觉总体质量不高。那我想听听您是不是有同样的这种感觉。 对，我也同感。可能中国大陆的媒体可能还是有个别的说得过去或者像样的作品我们没有看到，但整体而言确实是乏善可陈，这个评价我认为是站得住脚的。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就是现在这种事故一出来，大家很容易回想到汶川地震或者是这个非典的时候，就这种突发性的状况是有一些媒体有很突破的非常亮眼的这个表现，但是为什么现在感觉越来越少了？ 我把时间再拉得长一点吧。1994年，也就是距现在21年吧，因为当时在浙江千岛湖有一个事故，就是台湾的一船游客后来这个不知下落，后来这边是想试图隐瞒，但最后隐瞒不过去了，因为对岸人家在追责啊，最后呢被迫承认，就是遇到了这个刑事案件，就是一船台湾游客被当地的几个不法分子给谋杀了。但是那个事件给中国很大的教训，就是说中国大陆如果说信息不公开，遇到这种突发事件是非常尴尬的。那么从2003年以来，中国在这方面呢应该说是有进步的，但这一次呢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媒体主管部门吧，他过于担心媒体的这种报道会影响什么，所以这次看样子是这个对他们的报道做了一些限制，而这个限制呢我个人认为是过了。 那当然关于这个限制和舆论管控哈，刚才我们也有连线一位香港这次他在前线采访的记者，那他的这些亲身经历也是从侧面印证了。但是有人会觉得像这种突发性的事故，因为前线救援会比较的乱或者非常紧张，所以呢新闻引导新闻管控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它是需要的？因为你如果纷纭的信息可能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会干扰救援，甚至也会刺激这个逝者家属。但是也有人说你不能只是听政府一面之词，那样对记者来说信息来源太单一，它是不正常的信息生态，也会加深公众的不信任。那这两种说法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两种说法各有各的理由。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中国的媒体从2003年报道 SARS 就是非典以来，其实它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的。一般媒体来说都会派一些资深的经历过这种巨大的自然灾害的记者啊，这个到现场去。所以说媒体给事故现场制造混乱，这个担心不无理由，但是一般来说都是过虑了啊，过度的担忧了。我们看2003年的 SARS， 有些记者像柴静啊，还有一些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贺延光等前辈，他们去了现场，没有给这个救援啊、治疗啊制造什么麻烦。但是个别的现象会不会发生，我也不敢说完全没有。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要相信记者。第一，在中国在突发事件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法律，他们也受过这些法律的训练，像这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像这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个，新闻媒体的伦理问题，最近几年在中国大陆啊，这个是时时受到关注。比如说今天、昨天，中国大陆现在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记者，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去卧底去采访高考现场，发现有人在做枪手替别人在高考。那么这样一个东西立即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现在来看呢，正面的效应远远大于负面的效应。所以说新闻记者一定会添乱，这个是站不住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可能更加的个人化一些，因为展江老师在微博上也可以说是个大 V 了哈。那 现在的这些舆论场上，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区分你发布的消息到底是不是足够有价值，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在传递正能量。那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说，展老师经常关注的议题可以说是很多批评性的。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也会被人贴标签说你经常在传递负能量。那您个人的用这个微博在公共空间发表观点的这种现在经历这么长时间了，您自己的这个心态和体验是不是也会感觉有一些变化？ 是有一些变化，但是我还是坚持要关注问题，因为这个我相信啊，其实在体制内包括一些很高的领导人，他们其实也是希望媒体说真话，或者说反映社会中的问题，而不是正面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胡锦涛先生2008年就反复强调要尊重新闻的规律。那么新闻的规律是什么？就是遇到新闻就要报，特别是人们意想之外的这个突发性的灾难，这个不报是不可以的。但是呢，如何来呈现，我觉得我个人在微博上的一些体验就是说，我是理性的，我是有节制的，我是针对具体问题的，而不是这个随便推导到整个社会上去的。 嗯， 那么这一点来说我还是坚持了，但是现在说在微博上这么做确实是越来越难。嗯， 越来越难怎么说？ 就是说别人会说你好像怎么样，这个不是正能量啊，或者说这个你怎么看不见别人在做那么多好事儿啊，在做这么大的努力啊。但其实这就是这次报道中我认为一个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正像有些批评者所说的，就是现在这次救援这个救援行动是我们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你总不能把整个救援行动实际上是一场悲剧的一种挽救吧，一种补偿吧，变成了一种感动中国的这种节奏吧，这个是现在是很大的问题。 嗯，最后我还想知道您自己的心态哈，遇上有人就一直说您是传递负能量，说您这些说话是不是会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的这个效果，您心里会怎么想？您会想要去说服他们或者做些什么具体的回应吗？ 还好我倒没有被人贴上这样的标签说一直在传递负能量，因为我的微博相对来说没有引起过什么过大的麻烦，除了有一次是关于中东沙特的，跟中国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还是坚持几条，就是说理性节制，然后具体问题具体探讨，不去升华到一般的问题。但是确实现在有些压力，因为我也看到这次关于这次这个救难这个整个过程中，其实有些声音是发不出来的啊。我觉得其实你看到了6月5号了，实际上就是说意味着400多人是不可能生还的。到这时候如果说新闻的主角主角就是说这个受难者以及他们家属完全不呈现的话，或者说以一种特别怪异的方式呈现的话，我觉得这是说不过去的。或者换句话说，这是有一种喧宾夺主，就是说一些跟新闻事件关系不是很大的人，他的占用的时间过长。 嗯，好嘞，谢谢您，谢谢展老师的连线分析。展老师再见。 嗯，再见。 好，刚才我们请教的这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位研究新闻的教授展江啊。他也经常看他的微博，你会发现还是批评为主，但 我觉得听到这样的声音才叫正能量，这是真正的正能量。 非常理性客观，丝毫不会说你就是反党，你就是反政府，你就是什么吴美芬。 我觉得他刚才说的那几个这个他坚持的原则非常好，一个是理性，一个是节制，还有一个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没错， 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这些网上的帖子都是这个把他这个就是怎么说，把他 和稀泥， 不是和稀泥，就是动不动就把他提高切领，本来是一件很具体的事，然后马上就上升到就上纲上线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程度。 对， 到这种程度了吗？至于吗？ 哎，我最近不是发了一条什么嘛，这个香港电台的一个记者当时在南丫岛海难前年嘛，南丫岛海难第二天，香港不是也开了一个记者会吗？当时是行政长官带着政务司长和几个主要的官员。那第一个记者他就问，他是当然是第二个问题问那个特首，他说：“特首，我看到呢，您也是在事故发生后马上你就去到了救援现场，并且呢，也去医院看望了那些伤者。那我想具体问你的是，你的出现到底能给救援的进展带来一些什么样实际的帮助？你去到这些你去到那些现场，会不会那些救援人员因为我要向你汇报，我要招呼你，反倒耽误了他们的工作？ 那特首他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就说我去到现场，我是为了了解情况，我是为了统筹协调，我去医院看望伤者呢，也是经过了医院的同意的，那这个问题就完毕了。然后我就把这一段发到微博上，底下的人然后就是说就说你别在那儿含沙射影自相骂怀，什么总理去也有人骂，总理不去又说不重视。那还有人这条说的挺有道理，试想你的亲人如果在船上，你希不希望总理去现场监督？那如果说咱们了解国情的话，当然是我当然是希望有大佬在那儿是吧监督着。但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说去总理去到现场就等于受到了重视，受到了重视就等于救援一定可以进展得更好呢？那是不是这三者之间可以画上等号？那是不是这个画上等号它的这个命题是有问题的？那你像在香港记者毫不会质疑说你特首没去救援我们就会停滞，或者我们政府就不重视了，为什么我们一定会觉得领导非要到现场大家才会干活吗？ 就是我们还是官本位的文化嘛，我们还是认为发生一件事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最大的大官在那儿在场监督着干活，这个各方面才会比较顺利。包括我当时心想就是为什么这个李总理会，包括有个转发最多的一条微博就是要三峡大坝拉闸然后 蓄水是吧， 把这个水关把水关上，然后让下游水位可以降低，有利这个什么，很多人很就说啊这是一个非常举国这个国力举国力然后拯救一船人。我当时想的确是你说如果各方职责不清的话谁来做这个决定， 对 谁来下这个判断然后承担这个责任呢？ 嗯， 大家不敢，然后只好等最大的这个头来说一句话。这其实也反向说明就是说我们没有对这个遇到这种紧急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的流程可以走， 对 一切还要等那个当事最大的人去来做这个决定。 确实你像如果总理不去，其实中国的公务部门其实有一个长久以来养成的不好的习惯就是互相推诿，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也没办法否认它。但是如果总理不去他怎么协调这么多部门统一合作，监利县政府、上海市政府、南京江苏的政府，甚至是湖南的政府、湖北的政府， 谁来承担责任？比如说当时我们 万一决策错了 就是 是打开这个上面然后直接拉人呢，还是把这个船调过个来呢，还是挖人在下面摸呢？这个三种办法当时就讨论，这个三种办法还讨论了几天几夜，就没有人敢去拍板最后做这个决定。 但是我在想啊，你说你即使判断错了，可能公众也并不会知道，就是公众怎么知道？你看现在媒体他调查的这种报道的情况是这副样子，就是你具体的那些每一步大家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策全是看你发布的消息，你说什么大家就信什么嘛，大家就去知道什么嘛。但如果说他这个信息从头到尾他也不够透明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你即使做了什么样的决策大家未必都那么清楚你要负上什么样的责任。 老百姓不知道责任，但是当时在场开会的人他是知道谁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 对， 这官场内部是知道这是谁的责任的， 就可能官场 不了， 就是官场内部他们需要其实是有问责的是吧？ 对啊，就因为你出来一个非常糟糕的结果的时候老百姓会要求说这个东西是这个决定是谁下的。 那完了，那这次只救出了十几个人怎么办？李总理的错吗？ 不，但问题是这样的，你看其实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总理不在场，我们现在都已经觉得救援的效率很慢了，但是如果总理不在场那你只能更慢，他上哪儿调那么多蛙人？现在是海军所有的这个舰队的潜水艇都来了，潜水员都来了，包括海军工程学院的人都来了，包括、那 个、这 个 是非得李总理坐镇现场才调得动的吗？ 不是，我觉得是，其实你刚才这个我们采访的嘉宾也说，这个他家属要求的第一个就是要求透明化， 对， 就是你的一切你的一举一动我们先不讨论说你这样做是否合理是否正当是否有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在做什么。 对， 这个很多时候恐惧谣言还有这个重伤所有这些东西是来自于未知，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但是我又对这个信息有一种需求， 渴求， 所以我就制造一些谣言然后来填补这些。然后人又有一种心理，就是可能有很多人就是愿意相信往最坏的这个方向去想， 对， 那当这种最坏的谣言出现的时候他就马上把它接收下来。所以呢与其这样的话政府其实你应该每一步都公开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越遮掩大家就越猜疑你猜忌你， 我有， 所以其实我觉得政府的工作它可以说是到位，或者说是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及格甚至更高的分数的，但是它错就错在没有把这些事情公开让大家觉得。 我也有这么一感觉， 我觉得及不及格现在不要着急，你替他说好话也好或者怎么样，你先不要着急讲。因为什么呢，我查看了一下，就是说这的确是这是中国这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船难。上一次中国的船难什么时候？我查了一下，是1948年，那时候还没有解放呢。 嗯， 1948年，这个招商局这个一个叫江亚伦的轮船在上海吴淞口附近爆炸沉没。 嗯， 当时是至少2700多个人死亡，这个死亡人数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对， 然后在那之后就基本上就没有再发生过这么严重的船难也好、海难也好、江难也好都没有了。可能小船颠覆里面有十几个人这个扣在里面，但是没有上百个人一息之间这样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救援大家都是没有经验的，缺乏经验的。包括你说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些救援船来不及，说因为在这个长江上上上下下， 它是两三个小时之后才知道发生的事， 而且是修了很多水利，这些水利大坝一拦，你的什么船都上不来的， 对， 什么救援船这个资料物资都运不上来的。 嗯， 你不能拿那个直升飞机吊一颗吊一个轮船进来也没有的。 所以 就是干着急没有办法，这是其实是透露了我们对很多事情准备不足。 没错，就是你真的是 的机制。 对，你遇到像三峡大坝上，哎，三峡大坝哪能开船开得进去呢？ 它有一个一级， 它有一级一级的， 对， 但是那个很费时间的， 对， 基本上要一天多才能 把那个船举上去。 嗯， 对，包括你像我们当时汶川地震的时候，就发现中国没有大功率的这种直升飞机可以起重重物的， 嗯， 之后才开始引进从俄罗斯，所以你看中国都是遇到了事情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 它没有先见之明， 对， 但是我觉得这次最大的猪队友还是媒体，就是还是那些。希望试图去控制舆论的那些媒体，你看前线，你从现在的这些报道里面，方方面面，你都能看到那些他们救援人员，尤其是那些挖人、潜水员，他们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嘛？ 嗯， 就是这些都是做的不差的，至少说。但你看媒体他出来，他就完全把焦点给模糊了，或者本来是一个你可以很客观很平实告诉大家他正在做什么就完了，他非得煽情，非得开启感动中国模式，于是你本来是一个很正当很正义甚至是值得赞扬的事儿，你这么主动的一拔高就全恶心坏了， 嗯， 于是因为恶心你这一点，然后更多 的 人 救援工作也造成质疑， 他就整个觉得你这个形象是不是其实真的是有问题，或者说你还有更多的你这么是欲盖弥彰，还有更多的事实是瞒着我们。 其实我觉得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灾难毕竟是残酷的，他在这种条件下发掘一些美，然后可能把这个温情的东西取代灾难，他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做的这个事儿结果却是太恶心。 我觉得 出 发点就不是好的， 这时候你什么美不美的我觉得真的是顾不上，我觉得这时候第一个就是你就要如实的报道现场的情况，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那些家属们想知道，我们这些周围的旁观者我们其实也很关心，也想知道，我们最想知道的是这个事情进行的怎么样，到底是责任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其实不是很想知道这个 哪个潜水员 多少岁了，什么漂亮不漂亮，这真的是细枝末节再细枝末节，而且你报道多了以后你会让人感到很愤怒， 对， 就觉得你的焦点转移了以后， 对， 你这后面是不是隐藏了什么更大的见不得人的事情，本来没事便有事， 对，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媒体我们看到的这种什么感动系的媒体，他们出的这些作品吧，然后很多时候是他们没有办法去现场采访第一手，他们只能拿别人写过的一手的资料，然后自己再来再创作， 是吧， 然后就创作成这么一个引导的体系。但是你看央视基本上他还是就是，当然除了像刚才圆圆说的，他对这个关东有一对一的采访，但是他对被救出来的 当时就是那个最帅的潜水员是吧， 对对对，他做了一个深度的访谈，但是他对当事人被救出来的那个65岁的老太太，最后获救的那个就是让了呼吸器差点把自己给弄死的那个获救的人，也做了一个深度采访，他们基本上都是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嗯， 然后包括对家属在当地受到的接待和当地的这些志愿服务团队是怎么运作的， 所以感觉上就是传统媒体他们干的事儿还是他们应该干的事儿，他们能干的事儿，但是你看咱们被恶心坏的全是那些什么新媒体的这小编那小编的是吧，像湖北日报的那个小编什么我错了你还继续支持我们那种， 对，还卖 萌那种卖萌系的，哎，他们那种干 干媒体干了十几年的人还真的就这么感觉。石飞克先生在微博上一直持续的在发，他说他也接触过那些传统的党媒的一些老的媒体人，资深的前辈，他说再怎么着再怎么有限制，我一定会守住我的死线，我知道什么事情是不能说，什么事情在这个时间点是不适合讲的。但现在好吧，一些所谓的懂了这些互联网思维的新媒体的小编们觉得自己掌握了新媒体的这些网络语言，要不然你就卖萌，要不然你就煽情，要不然你就开始自己瞎创作。就是你太想获取人的眼球的话，你反倒把整个事儿给弄砸了。 我觉得这一点刚才这个老师也讲到，就是说你要相信，你要信任记者嘛，就是你不要管得太死，你要让记者进去去采访。而且我觉得你也要信任读者，因为读者自然是有一个筛选机制的。你看现在不就是把这些恶心人的这种老鼠屎都摘出来了吗？对不对？就是你要相信大家是有分辨能力的，有分辨真假能力，有分辨善恶美丑能力的。然后这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你放开对给一些自由，新闻自由，然后大家自然会筛选出哪些媒体是有底线的、有道德的，哪些是没有的。他能够帮你把这件事做好，不用你这个在上面的人去用一刀切的方式去管理。 没错，你这么一管控吧，你首先怀疑的是他们的这个智商，甚至还会觉得是有动机问题。 都揽到新闻监管机制头上去，大家都说你不好了，不会是说下面的这些新闻部门不好，这反而自己给自己找事儿。 对，而且我记得当时采访王世明先生，台湾的救难专家，他就说，其实，在船难发生之后，应该第一时间让媒体去采访家属，然后你能得到家属他们需要什么，政府能够更好的应对。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就是反过来的。但是王世明先生他也说如果这个事情应对不好，本来是灾民，最后就会变成暴民。他就说，家属其实是在灾难事故发生之后你最应该去处理的一环，反而媒体有时候会帮你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就提前暴露他们的需求，那政府也不会显得那么被动， 对， 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跟家属沟通。 当然刚才这个香港记者也讲到哈，说监立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这次表现是非常好的，但是哎，这个媒体甚少提到。今天大家关注的在哪儿吧，说监立想要弄一个这种纪念馆，类似于灾难的纪念馆。当然他初衷可能也是好的，说作为一个事故的警示，可是呢还是得注意过程，注意这个程序。那我印象当中澳大利亚他们也想做过这个 MH370 就是马航失联的客机，类似于那个事故，他们也做一个纪念馆。但前提是什么？我一定要征得这些遇难乘客、遇难家属的他们的同意，你才可以，是吧？好，这个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还想说一说哈，那这次船难其实还有很多可能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些新闻，或者说以后如果大家更多的记者媒体去到现场采访的话，或者做一些深度报道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些角度去值得去深入挖掘的？三体化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我是圆圆。 说到这个接下来的媒体报道，可能最为重要的还是你怎么样去监督调查的结果。现在咱们常委不是也定调了吗？说你必须要彻查事故的原因。但是呢，你又觉得有一点疑心啊，他真的能够彻查吗？你像张晓辉记者，人家就奔着三个问题去的，结果遭到重庆警方这么样的对待，接下来还有记者敢去查吗？ 我觉得这个彻查是肯定可以的，但是分谁去查，记者可能没有这个权利去查。 这个说的对。 但我觉得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一切都只以一个机构在进行，就只以官方的身份在进行，那么谁来做一个监督的 工作。 对，我看到国外他们就有很多，其实记者是真的做独立调查，甚至有些时候比司法机关做的还要更加的认真和仔细。 嗯，就是你应该是并行的，就是你民间你资料如果只要能公开，你都是公开的，民间可以去调查，你官方也是按你一定的这个法律程序或者是这个监管程序去调查，然后大家都把这个调查结果摆在明面上，因为我们中国老祖宗早就说兼听则明嘛，偏听就是你不能够 各方的信息， 对，你要听各个方面的信息，然后汇总起来，才会有一个对事情的一个还原的一个最真实的最接近的东西。比如说跟这个张记者他提的一个很好，一个是船公司船舶公司你改造的时候是不是按规定改造，有没有渐渐啊什么的。第二呢，你在改造然后下水运营的时候，监管部门有没有去验收， 对， 这是要负责任的。第三呢，就是你夜航的时候为什么有的船靠岸了，有的船还要坚持往前走，有什么规定，还是说完全是凭当时船长 自己的判断， 船长觉得船长说我 经验判断 我行我就往前开，我不行我就停下来了，那你这个东西完全没有规矩可言了。然后你气象部门你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发布， 而且那个航道是不是说如果天气真的这么恶劣了，你就应该关了，你不应该 就 让大家置身在危险当中。 对 对，而且事发的时候航道在做改造，所以可行航行的那个水域是收 窄 的， 比较 窄。对， 所以所有这些地方你都是需要一环一环一环去问这些人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你像当年我们讲这个韩国那个海难岁月号的时候，对，最后他结果处理呢，包括有400个人被立案调查，然后被逮捕，正式逮捕的有154个人被正式逮捕。所以说发生这么一件严重的事，你绝对不是说我就把一个轮机长把一个船长抓来，是你他们失误了，他们打坏了，然后就把这个所有的过错推到这两个人头上就可以了结的，肯定是一环一环，有很多环节同时出了问题。 而且我记得就是韩国他救援的那个机构后来直接被朴槿惠 被撤掉， 对，就是撤掉，我重新来架构过。但是我觉得韩国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例子，你看他整个过程当中他其实很多荒唐的地方，他也包括像那个 KBS 他一个新闻总监自己被社长炒鱿鱼，但是他为什么被炒鱿鱼呢，因为他是抵抗了社长的这个命令，就是说你必须得在新闻面前得在新闻里面澄清一个什么事实吧，就是说这次船难去世的总的人数还不如我们韩国一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多呢，结果就引发众怒是吧，就那些家属就去他们电视台示威。好，结果那个新闻总监说，他说其实我也不想这么说，但是社长让我这么说。社长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青瓦台下了命令，他希望你们这个新闻的方向尽量的往那个方向去引导，就不要大肆的在批评政府啊什么的。好，结果呢新闻总监就被社长炒了，他就很不服气，就出来开记者会。记者会一开出来大家才知道，哦，原来是个这样的事实。更好玩的是什么吧，就是青瓦台还真的出面回应了。他说我们是有跟这个 KBS 打过电话，但是我们只是建议他，并没有让他一定要这么干。对，韩国你看他的这些官方的信息他也会发布，但是韩国的媒体怎么说都是比咱们自由一些，他们会始终质疑。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经典的这么一个段子哈，就韩国他的那个海警事发之后就说，我就发布这么一个报告，我动员了160名的潜水员实施搜救，但是后来媒体叫调查只有6个潜水员，引发震怒。所以这个当时 就你需要有一个第三者的声音， 对，你必须 去验证 核实，就是你对于政府发布的任何信息，媒体他第一个反应是说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对， 我有没有我的这个信权去验证你说的每一句话。所以你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也是 一 样的，你开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也好，你在披露更多的信息也好，但是我需要我有自己的渠道去验证， 就是甚至你在下面质疑一下政府，你说的是真的吗，马上会招来一堆人对你的这个谩骂，说你怎么能不相信政府 呢，对，你怎么能传递负能量呢， 对，你怎么都不信任就是对一个政府的，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一个政府的不信任，本来是一个你在脑子里应该要有一根弦儿， 对， 你要 始终质疑始终核实， 对，要警惕始终合一，但现在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种不伦的行为，不道德的行为， 不爱国的行为， 不道德的行为， 一说你是不爱国那你真的是百口莫辩了。 对，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有我看到有香港的媒体报道说为什么大家觉得内地不让 这个记者去采访这个船难的时候，是想把遇难人数控制在37人以内， 嗯， 所以大家那时候有一个普遍的担忧。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 这不可能，你从理智上想想就不可能，这怎么可能400多个人你控制在37个人以内，那剩下那300多个人都失踪了吗？不成。 对，所以 他家属也不会放过的。 对，所以他那时候就说他们在严格的控制家属，也不让媒体采访，就是想把这个遇难的人数给下降。但是现在我们其实看政府他有时候也不是像大家说的那样， 这就是你的信息没有及时公开，就会造成其他的人用一些谣言去填补这个空隙的。 对， 嗯，哎，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向哈，就这个可能更长久时间的，就是你可以把整个事故如果放在整个长江的水运，它尤其是现在搞这些邮轮游或者更多的是老年团，它本身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因为我为什么这么个联想？三 D 化新闻，咱们群里面有一个群友，他的爸爸就在这个船公司里面工作了十几年，他就讲到，他说啊，原来长江航运就是黄金时代，他们的工资都是很高的，但现在你随着交通工具的越来越多样，和这个民营的轮船公司加入竞争，这次这个东方它是 国营的 嘛。他们的公司效应就非常非常差，他说一般的工人他每个月的工资才800块钱，就你已经是低过平均的水平很多了，就是现在他整个的这个体系之下，他从他的效益，从人员的收入，包括人员的素质，他可能都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你如果说在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激励的情况之下，可能你的这些培训方面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漏洞，就说不准他其他的那些规则方面，那些标准方面，他都是没有办法就是符合大家的这个期待线以上。他甚至还跟我提到过细节，他说几年前长江水域也发生过一些意外，但是当时没有人员伤亡，只是船翻而已，可是就是因为没有人员伤亡，所以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所以他恰恰他也是一个突破口，相当于你本来是觉得长江水道、长江航运、邮轮游看上去是很美好的事情，但实际上中间问题可大了，那说不定你也可以借此这么一个事故，把整个的行业你把它翻个底儿朝天，到底中间哪些环节是有漏洞的，它都可以趁机来重新去检验嘛。 但这个契机真的是太不好了，我就不能总是希望靠用人命为代价然后去翻一个底儿朝天，像当年这个高铁的出这个事故，那现在怎样呢？这高铁的安全有提高了吗？有人去追问吗？有人去管吗？好像也听不到了。 对，而且这些船员其实是最可怜的，因为这个船他买了这个船舶的责任险嘛，但是船舶责任险在他翻覆之后，保险公司赔的都是乘客，对船员的员工和他们受到的损伤是没有任何赔偿的，只能靠这个东方之星他们公司自己来赔。但是他们公司本身就是资不抵债，然后去年的时候负债有去年的负债有1亿8000万，然后他的资产只有8000多万，所以今年可能说是他扭亏为盈的关键点还出了这么个事儿。然后我觉得这些员工可能真的就是，哎，选错了公司。 哎呀，但是你说现在对于生者来说，肯定是希望能够彻查原因，并且是说以后这种悲剧不要再重演了。所以你不管说现在彻查难度有多么的大，或者说它会侵害多少人的利益，但它都是必须得做的哈。所以呢，哎，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觉得该做的还是得坚持。而且作为一般的看客来说哈，某一些事情还是应该持续不断的去关注。但现在媒体的这个焦点过得太快了， 迅速转移， 迅速 我估计到了明天后天就转移到这个高考替考的事情了。对 啊，好，这个替考的事儿，咱看看啊，要不要再那个聊一聊？当然，现在关键还是在于沉船事故的后续到底调查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一定会持续的关注。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拜拜， 拜拜。